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14号，星期二，农历2月17。北京晴，16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闭幕。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秉持共同理想，坚持共同奋斗。 李克强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互致贺信，庆祝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 中共中央举行民主协商会，俞正声主持。 俞正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报道的新闻工作者。 12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收到议案514件，代表建议8360件。 两会持续加强会风会纪建设，确保风清气正。 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楼市风向标指向何方？ 提案议案点拨，代表委员聚焦教育均衡发展。 以下是详细内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圆满完成各项议程，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位和政协委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忘合作初心，继续携手前进，开拓创新，奋发有为，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共19大胜利召开，为实现200年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央广记者焦莹、刘乐报道。 上午9:30，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闭幕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2101名全国政协委员出席大会，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全国政协副主席杜清林、韩启德、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刚、林文一、罗富和、何厚华、张庆黎、李海峰、陈元、卢展公、周小川、王家瑞、王政委、马彪、齐旭春、陈晓光、马培华、刘晓峰、王钦敏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在主席台就座，俞正声主持大会。会上，委员们用表决器进行表决的方式，增选梁振英为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会议通过了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12届五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12届全国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政治决议。俞正声在讲话中说，会议期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出席大会开幕会和闭幕会，深入界别小组听取意见，与委员们互动交流，共同谋划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措施，充分展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生机活力。广大政协委员对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衷心拥护支持，对中共18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卓著成就倍感振奋鼓舞，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光明前景充满必胜信心。 委员们围绕今年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进、农工党、93学社委员联组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入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和全国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等重要文件，扎实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提出重要意见和建议。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是一次发扬民主、共商国事的大会，是一次凝聚共识、增进团结的大会，是一次意气风发、奋发有为的大会。 俞正声指出，今年中国共产党将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置身伟大时代，投身伟大事业。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要提高政治站位，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更加自觉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更加坚定地贯彻落实中共中央的各项决策部署。 余正生指出，要有效凝心聚力，切实把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的主轴，努力画大同心圆，凝聚强大向心力，汇集更多同行者，形成广泛正能量。 要勤勉履职尽责，紧扣经济社会发展献计出力，真诚协商，务实监督，深入议政，多见争言，共谋良策，推动中共中央大政方针落地见效，促进人民福祉不断改善。要严格修身律己，认真学习贯彻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守法遵章，拒奢上俭，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心系国事，情牵民生，德润人心，做一个有定力、有情怀、有担当、有作为的政协委员。 余正生指出，今年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工作的最后一年，一届政协委员一生政协情缘， 我们要倍加珍惜宝贵时间，倍加珍惜委员的荣誉，锲而不舍，奋发向上，不忘初心，尽忠如始，恪尽职守，不懈怠，不松劲，不停步，在时代发展大潮中和人民政协舞台上定格人生奋斗坐标，留下生动政协故事，以新的业绩为人民政协事业增光添彩。 习总书记两会时刻。 十八大以来，每年的政协大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都会在三月四号这一天参加政协联组会。五年来，他围绕科技创新、民族工作、两汉关系、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为十三五规划献计献策等问题发表讲话，提出了很多新思想、新观点。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2013年，习近平参加科协科技界委员联组会，强调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是立足全局、面向未来的重大战略。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断开创国家创新发展新局面，加快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鼓励人才把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奉献给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奋斗。 2014年，在参加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会时，习近平希望少数民族界委员们为做好新形势下民族工作发挥参谋助手和决策咨询作用。 全国各族人民都要珍惜民族大团结的政治局面，都要坚决反对一切危害各民族大团结的言行，使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光荣传统代代相传，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 2015年，习近平参加民革、台盟、台联委员联组会，他强调应该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习近平还希望委员们勇于担当责任，着力提高能力素质，保持良好形象，增强委员意识。 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做到建言建在需要时，议政议在点子上，监督监在关键处，广泛学习各方面知识，扎实开展调查研究，及时了解现实情况，找准存在问题。 2016年，习近平参加民建工商联委员联组会，其中关于新型政商关系的论述让人印象深刻。 对领导干部而言，所谓亲，就是要坦荡真诚、 同民营企业接触交往，特别是在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和问题的情况下，更要积极作为，靠前服务。对非共识经济人士多关心、多谈心、多引导，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所谓清，就是同民营企业家的关系要清白、纯洁，不能有贪心、私心，不能以权谋私，不能搞权钱交易。 今年在参加民进、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联组会时，习近平指出，今年是实施“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有不少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妥善应对、合力攻坚。 大家要紧扣“十三五”规划实施和全年经济发展、社会发展目标，就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深度调查研究，提出务实管用的对策建议。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秉持共同理想，坚持共同奋斗，汇聚成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合力。只要我们始终把十三亿多中国人民智慧和力量聚合在一起，我们的事业将无往而不胜。 央广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天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互致贺信，庆祝中国同英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45周年。李克强在贺信中表示，45年来，中英利益交融不断深入，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往来日益密切，两国人民都从中切实受益。当前，中英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拥有坚实的合作基础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中方愿与英方共同努力，推动双方政治互信更加巩固，互利务实合作取得新的成果，让中英关系在互信互补、互利互惠的轨道上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特蕾莎梅在贺信中表示，英中伙伴关系持续发展，两国高层交往频繁，高级别对话富有成效，贸易投资联系日益紧密，人文交往不断深化，大大增进了两国福祉。展望未来，英中合作必将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受中共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2月22号主持召开民主协商会，就增选全国政协领导成员的人选向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通报情况，听取意见，进行协商。俞正声说，在决定推荐全国政协领导成员人选之前，先与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进行民主协商，是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好传统，也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体现。希望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盟中央主席张宝文、民建中央主席陈昌志、民进中央主席严俊奇、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致公党中央主席万刚、九三学社中央主席韩启德、台盟中央主席林文一、全国工商联主席王钦敏和无党派人士代表林毅夫等先后发言。他们一致认为，增选全国政协领导成员的人选考虑周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表示拥护和赞成。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看望了参加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新闻报道工作的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负责同志和记者代表，向参加大会报道的新闻工作者表示诚挚慰问和衷心感谢。央广记者焦莹报道。 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闭幕后，俞正声来到人民大会堂湖南厅，亲切会见了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中央主要新闻媒体负责同志和记者代表，和大家一一握手，充分肯定大会的新闻报道工作。俞正声说，全国政协12届五次会议的新闻报道工作紧扣会议的指导思想和主题，充分宣传了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宣传了人民政协围绕党和国家中心工作、认真履行职能取得的积极成果。 非常感谢大家对政协会议的报道，报道的内容呢全面深刻，从多个角度反映政协委员们参政议政啊、建言献策啊、 使我们的这个政协的会议和广大群众之间搭起了桥梁。总的看，我们新闻报道不错，大家呢付出了很多心血和劳动，所以大家很辛苦，谢谢大家。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社论《民主激发活力，团结共谱新篇》，热烈祝贺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胜利闭幕。社论说，大会风清气正，讨论热烈，成果丰硕，催人奋进，为迎接党的十九大、服务党的十九大凝聚了共识，汇聚了力量。社论强调，各位委员继续保持昂扬斗志，激发进取精神，勇于担当，奋发有为，锐意开拓，始终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始终把13亿多中国人民智慧和力量聚合在一起，我们的力量将无比强大，我们的事业将无往不胜。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将于本月15号上午闭幕。据大会秘书处议案组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会议共收到议案514件，代表建议8360件。央广记者侯燕、刘慧民报道。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秘书处议案组副组长孔平介绍说，会议收到的514件议案中，涉及立法监督方面的分别为492件和16件，其中506件为代表联名提出。议案内容主要涉及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内容。 一年来，代表们积极参加专题调研和集中视察等履职活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依法履职尽责，为提出高质量的议案和建议做了充分的准备。 据了解，今年代表提出议案不仅数量比去年的462件有所增加，而且更加注重质量，近70%的议案是代表通过专题调研、视察或座谈走访等方式形成的。在认真研究和提出议案的同时，代表们还针对关系改革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和人民群众普遍关注的问题提出建议8360件。孔平表示，大会秘书处议案组目前正抓紧对代表议案逐件进行分析研究，提出初步处理意见，由大会秘书处按程序提请大会主席团审议。对于收到的代表建议，议案组正在抓紧与有关机关和组织协调，逐件落实承办单位和部门。 今年全国两会继续加强会风会纪建设，以清风正气保障代表委员切实履职。请听报道。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在广西基层工作多年的全国人大代表罗朝阳扒拉着盘子里的饭菜，向记者说着他在今年两会期间的感受。 我是个农民代表，我知道粮食是来自不易的，所以说我很珍惜，宁愿不够了直接去点，比如是拉面啊，这个面粉啊，代表去点吧，他们在弄。 湖北代表团驻地的后勤人员， 从那个收的盘子也可以看得出来啊，咱们代表都是履行官方行动的，也为我们这些餐饮部、我们宾馆节约了很大一部分资源吧。 简约的会风，从代表委员的餐桌到房间到会议室，风清气正，无处不在。全国人大代表袁仲雪， 原来呢都是用纸张，现在纸张也不要了，有个什么事随时就发到群里边，这个节约很大。原来发的东西很多，现在就是一个画名册，服务便捷了，用的这些手段和工具先进了，节约了人力，节约了会议的成本。 今年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制定了明确的20条改进会风的具体措施，全国政协也有相应的16条具体办法。大会发言人傅莹表示，本次大会将继续严格按照中央8项规定的精神节俭办会。今年的两会上，会场及驻地摆放的红色箱子在网络上引发热议。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监督箱上面设了锁，还有投信口，下面还公布了监督电话。刚才呢，我也致电了一下这个监督电话，接电话的是全国人大秘书处的会风会纪监督组。 会风体现作风，作风连着百姓，制度化的规定，常态化的建设，让全国两会严肃、节俭、实效的新风貌愈加凸显。透过全国两会这个观察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窗口，我们看到了更开放也更务实的中国。 两会会场，军队代表聚焦科技兴军主题，积极建言献策，谋划国防建设腾飞发展。央广记者李林、孙丽、娄思佳报道。 习主席连续5年出席解放军代表团全体会议，在全国人大代表王华勇看来，习主席的重要讲话吹响了科技兴军的时代号角，代表们备受鼓舞。 可以说，这个军队是浴火重生， 为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奠定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官兵们是从十八大以来的实践中由衷的拥护习主席作为党的核心，作为中央的核心。 全国人大代表王军说， 主席的讲话呢，既有总体的部署，还有具体的政策安排，我感觉到倍加振奋。那么就是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攻坚克难，创新进取。 军队人大代表表示，要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加快建立军民融合创新体系，打造实现强军目标新的战略引擎。全国人大代表陈威， 作为科技战线的一员，我深深感到必须提高部队建设的质量效益，把科技新军的鲜明导向竖起来，使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成为跨越发展的强力引擎。 央广帮你问 特别报道，央广帮你问今天播出第八篇，楼市风向标指向何方。 我想问问今年北京房价还会涨吗？现在买房合适吗？ 能不能帮我问问房地产税未来对房价有没有影响？ 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明确定位。对于房价上涨压力大的城市，今年还将会继续加强调控。全国人大代表安徽合肥市委书记宋国权， 合肥是建设部重点监控的16个房价涨幅比较快的城市，要加强房地产市场分类调控，合理增加住宅用地，销售环节上面呢，要规范开发、销售、中介等行为。 全国政协委员黄奇森认为，在房地产调控方面必须稳字当先， 宏观调控措施还是得力有效，金融监管现在得更规范一点，我想今年一定不会出现去年这种情况，暴涨啊这些，所以总体上来讲呢比较平稳。 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建议，应当通过提高自住房的供给比例，抑制投资和投机性需求， 把城市新增的住宅用地60%-70%用于自住房，规定它在5年之内不许转卖，所以你只要有效地遏制住投资和投机，其他的房源自然就能够发挥居住的功能。 不过全国政协委员郝远也提醒，限购政策要谨慎出台。 我认为调控房地产就是3句话，鼓励买房，限制炒房，补贴租房，不要轻易地出台限购政策，要有一种正向的激励机制。 此前房地产税作为降房价利器曾被寄予厚望，全国政协委员李稻葵坚持认为，解决房地产的调控问题不能光靠房地产税， 你要真正调整好房地产的话，你必须政府直接入市，必须拿出一部分土地，必须控制一部分的房子。 我们这里属于3-4线城市，这区库存是不是就是房子要降价买了？ 我们刚毕业的大学生买房租房都很有压力，政府能有什么照顾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因城施策去库存，全国政协委员许家印认为，因城施策的调控方式更有针对性， 1线、2线城市、3线、4线城市各个方面都不一样，采取因城施策调控措施呢还是非常的合理的。 目前3-4线城市房地产库存仍然较多，全国人大代表胡宝森认为，当务之急是盘活楼市的存量， 在某些地区有高达20%以上的房子是空置的，如果把它盘活了，对现在的这种保障房也就形成了一个很好的补充，为它一举多得。 全国人大代表周澜强调，去库存不是简单的降房价，政府要做到综合施策， 不光是因城施策，还要强调因城、因区、因地，区分各种不同类型的情况，精准施策。 提案、议案、点拨。提案、议案、点拨，今天聚焦教育领域。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机器人。根据网络大数据显示，今年两会中在教育话题方面网友关注的热点话题，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农村教育、教育均衡、创新教育。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在全国两会上，不少代表委员带来了关于教育均衡的提案议案，全国政协委员俞敏洪就是其中之一。他呼吁借助互联网推动教育资源向偏远地区流动， 国家要下决心去做，因为咱们国家已经把所有的网络已经播到那儿了，播到那儿以后，它实际上它的软件和内容没有跟上。 面对巨大的城乡教育差距，全国人大代表郭安建议在教师待遇上发力， 特别是在农村偏远地区的中小学，老师不愿下去，区域配置不公平，所以一定要全面提高教师待遇。 全国人大代表李长庚则建议要建立起城乡教师的交流机制， 就是要促进 城市和农村教师的交流，特别是城市的优秀的教师下乡啊，支持农村，利用网络电教现在的这个手段。 全国政协委员梁刘科今年通过提交提案，呼吁更多的人关注农村地区全科教师培养。 当然分科教育是很好的，但因现在目前情况不太现实，就要对小学教的进行全科培养。 做客中央台。 互联网是否会导致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网络信息技术将如何引领实体经济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陈兆雄昨天做客中央台，权威回应热点话题。央广记者张绵绵、刘倩如报道。 工信部副部长陈兆雄在做客中央台时回应，互联网会导致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观点并不准确。 脱实向虚的观点应该说是片面的、不准确的。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发展，即可催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产业，促进啊实体经济结构调整，也可以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实体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网络信息技术已经成为稳增长、优结构转换式的重要动能。 在网络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工业互联网发挥着关键作用。小规模的实验和应用已经在一些企业特定领域取得了成功，跨企业跨区域大规模的工业互联网正在加快构建中。对于未来，陈兆雄充满信心。 工信部将从发展规划、支持政策、试点示范、服务创新等方面进一步加快推进工作力度。 各位听众，今天下午一点，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张毛将做客中央台，详解商事制度改革进展，回应消费者关注的热点问题，欢迎届时收听。 平均海拔5373米的西藏山南地区浪卡子县普马江塘乡，有着生命禁区之称，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乡。多年来，1000多名干部群众和8名官兵用生命守卫着国土，用双手创造新生活。2016年，普马江塘乡在西藏众多乡镇中率先脱贫，请听央广记者普布次仁的报道。 普马江塘乡完小是一所纯牧区典型的高寒边境乡小学，来自普马江塘乡6个行政村的100多名学生在这里学习和生活。学校里不仅有崭新的校舍，还有着种植蔬菜的半地下室温室大棚。普马江塘乡党委书记格桑雀拉， 一个是学生也可以带来一种食物的感觉，另一个是他能解决到了这个吃菜的问题。 蔬菜大棚是去年由普马江塘乡边防派出所修建，由原来的警务区到2012年建成西藏山南边防支队普马江塘边防派出所，一代代边防官兵在终年不化的冰川地带巡逻之余，还研究出了种植蔬菜的绝活。派出所教导员陈科明： 现在的话，我们温室的话可以种植10几种蔬菜，到冬天最冷的时候可能太少一点，基本上是一整年这个蔬菜都有保障。 除了蔬菜大棚，乡里还通过生态就业、奶制品加工、编织铺路等民族手工艺产品以及畜种改良，促进牧业生产健康发展。2016年，普马江塘乡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0110元，增速11.3%。68户、239名贫困户已实现脱贫，幸福之乡的建设正在进行中。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李行健、方亮，主播志鹏、文琪。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国之重器，坚守创新，徐工集团勇攀世界工程机械产业最高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我要天天过情人节。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 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责任至上。 北京时间7点整。